边羊边生了香，浪滩 出了歌， 生了歌，领导我们的解放，领导我们的解放， 一呀一呼。 Boom, boom.

笑脸和那美丽金边的衣 裳，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我愿做一只小羊，在他身，跟在他身旁。我愿他那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像燃烧的火，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世人不忍离去，他是用了青春的血液来浇灌。成了友谊破灭的象征。

万泉河水清又清，我便斗笠送红军，军民团结向前进。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